的眼，一眼比西弗拉西弗拉，阿老木苏公妹，罗公妹，耶的耶的耶的耶的耶的耶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真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祥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 周浩演唱的《哦，东北风》。 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

小伙，今天又留给南海的姑娘。

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杨扁扁担软溜溜，喇嘛街个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姐呀姐呀，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下溜粥来嘛哥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啦嘛姐哥呀哈里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哎，姐呀姐呀，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。结束一个盘龙钻儿，喇嘛姐哥呀哈里呀，二结束一个茶花妞妞，姐呀姐呀，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数得巧，喇嘛姐哥呀哈里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姐呀姐呀，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，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哎 呜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会不会太可惜。 Oh.

头善良。 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。丧屋变淡，亲友情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。有人问我是哪来的客哟，我想想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。丧屋变淡，亲友情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 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任桂珍演唱的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，柳时鸣演唱的《有吃有穿》。 你

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哎呀呀啦你妈给阿妈，哎呀呀啦你妈给阿妈。 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荠菜花哪一朵先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哪一枝先绿。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灵。